走小步、不停步，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湾仔洛克道275至277号金乐大厦发生的火警，增至两人死亡。火警在凌晨3点几发生，警方接报多人报案，指大厦有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扑救，一个多钟头之后将火救熄。在单位入面发现一名年约30岁男子死亡，另一名50至60岁的男子昏迷，送院之后亦都证实死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6点，升4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46美元，卖出1,774.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05，日元137.4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1，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31。天气方面，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早显著转凉，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14度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清凉，密云有一两阵雨，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封路啦，喺港岛嘅湾仔洛克道，因为洛克道咧受到火警影响。而家东行线去北角方向近住道路至道至到市超域道嗰段咧，系暂时不能够通车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洛克道去北角方向介乎道路至道至到市超域道一段咧，因为受火警影响，暂时不能够通车噶。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而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入口去黄泥涌道方向咧，而家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噶。红隧九龙入口就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啦。啱啱收到一宗意外事故咧，喺沙田嘅车公庙路啊。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田心街至到显径街嗰度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一带多车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介乎田心街至到显径街一段咧，因为受意外事故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多车嘅。咁啊，继续讲隧道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喺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啊！去观塘方向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去到观塘泳池附近。九龙路面方面咧，清水湾道下行去坪石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至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嗰段就多车啦。窝打路道九龙塘段来往都繁忙，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咁啊，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嗰段咧，现时系多车嘅。后一啲嘅套路港公路支路去大老山公路咧，而家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去荃湾，咁啊近住屯门市广场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段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噶。仲有马鞍山西沙路近住大水坑，应该去大水坑方向吓，近住泥涌至到大洞村嗰段咧，交通繁忙嘅。最后消防署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啊，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嘅存活率超过10倍噶，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岁或者以上一些合资格人士可以选择打这个伏必泰的二价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 第四针在网上预约的时候，他就要揀啦，揀打二价疫苗，抑或揀翻原本那只疫苗。咁都仲有系第三针啦，或者系有啲打第二针，甚至一针都未打嘅，都需要救嗰只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二十二集，恩怨情仇桌上了，郑子成饰演成叔。 你做咩讲对唔住啊？呢样嘢唔系你一直好想做嘅咩？听人讲故事，去了解每样嘢嘅背后有乜嘢渊源。 失物认领处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1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终年96岁。 政府建议明年8月起调整三条过海隧道收费。 西湾河企图抢枪案，两名被告判监6年。 中俄两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12月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见到都冻咗，而家气温16度，气温16度，相对湿度77%。喺冬天之下，公立医院咧都话咧系医管局都预计会有一啲嘅服务高峰期啦，同埋有新冠病毒嘅挑战啦，就话今日起咧都会启动一系列嘅应变措施，包括系啲咩咧？有涉及到加开床位啦，啲增聘人手等等嘅咁，就话已经咧医管局喺今年向各个联网咧系分配超过7.9亿元嘅拨款去应付呢个冬季服务嘅高峰期，当中嘅措施具体系点样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系负责联网运作嘅黄立纪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医生，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自己预计咧喺呢个冬季嘅服务高峰期嗰个人次会系点咧？今年嚟讲， 其实喺往常我哋未有新冠疫情之前嘅冬天咧，我哋平均急症室每日到诊人数咧超过6000人嘅，咁亦每日入内科嘅病人人数咧都超过1000人。咁自從有新冠疫情之後咧，其實市民普遍少咗啲咁多嚟急症室睇醫生啊。咁亦都大家戴咗口罩咧，就冇咗流感喺個社區嗰度流行啦。咁過去嗰兩三年個冬天咧，其實平均個到診人次啊，同埋入內科嘅人數咧，比平日個冬天稍微少咗啲嘅。咁但係今年我哋有啲擔心啦，因為我哋已經其實有幾年咧都冇試過喺社區度有一個大啲嘅流感疫情啦。咁我哋個人口對於流感嗰個抵抗力咧，其實咧相對比較弱啊。咁所以如果真係流感再喺個社區度爆發嘅話咧，今次個疫情可能會比以往咧會嚴重嘅。咁加上而家我哋市民都多咗外遊啦，咁其實帶到病毒翻嚟嘅機會亦都相對增加。 頭先都提到話，即係上年就似乎冇出現一個好明顯嘅冬季流感高峰期啦。但係上年都經歷過好一段時間，啲人即係啲市民都係戴咗口罩或者係少咗呢個流感嘅，似乎都冇一個好大型嘅爆發。點解就係覺得今年係會有呢個嘅出現，定係繼續會好似上年係咁咧？主要係咪就係因為頭先你提到嘅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多咗一啲人外遊咧？ 因為我哋而家越耐冇爆發個流感咧，其實我哋個人口對於流感嗰個群體免疫咧就越弱嘅。咁我哋當然而家市民繼續戴住口罩啦，咁我哋都希望今年都好似往常兩三年咁啦，都冇一個大型流感爆發。 Okay. 但係我哋放寬咗社交距離措施啦，大家出街食飯多咗，可能喺街外玩嘢咗，又多咗外遊，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比較流感爆發地區嚴重嘅病毒啦。咁所以我哋今年覺得個風險咧，相對比往年高咗。 OK， 今年嚟講，你覺得如果真係有個風險高嘅時候，邊一啲醫院服務有機會最大影響，而你哋嘅應對措施係點咧？ 其實最大壓力通常都是急症室同埋呢個內科病房的壓力啦，因為通常啲市民如果 唔舒服，咁佢好多時就去可能自己私家醫生啊，或者嚟急症室度求診啦。咁但係可能長假期期間咧，多咗私家醫生可能休息或者去咗外遊啦，咁加大咗急症室嘅壓力嘅。咁而且呢、這個當有流感或者天氣寒冷嗰陣咧，好多慢性病嘅病發率都比平日高，咁啊會多咗人咧入醫院啊，咁啊內科病房咧就首當其衝噶啦。 嗯，你哋嘅措施會係點啊？針對呢啲情況？ 咁我哋其實主要有幾項啦，第一就喺急症室咧就加強啲服務啦，主要係增加啲人手同埋做好啲把關嘅工作，加強啲我哋特別係老人科嘅支援喺急症室啦。另一方面咧，就喺病房咧，我哋會加啲臨時病床啦，咁因應需要啦，加開一啲病床咧，應付嘅需求嘅。咁亦都會加強一啲人手，特別係可能喺夜間啦，因為平時當夜嘅同事咧，相對係少啲嘅，咁壓力相對比較大。咁啊，我哋喺社區都想加強啲支援啦，特別係到院舍嘅服務。咁我哋希望喺支援院舍嘅之餘咧，可以減低佢哋入院嘅機會啦。咁啊，亦都會加開一啲普通科門診嘅名額，特別喺假期期間、長假期期間啦。咁等啲市民咧可以有求醫嘅途徑嘅。咁我哋亦都呼籲各個市民都繼續保持警惕啦。我哋戴口罩同埋去注射新冠同埋流感疫苗啦。 剛才講了很多不同的措施，是不是都是來自我先一開頭介紹大概是8億左右的撥款的，這個全部的措施都是來自這筆錢，還有我想知道人手方面的問題是不是真的足夠呢？因為剛才提到一些夜間的人手他們會是來自哪裡呢？還有過往一段時間講到一些人手流失的問題，是不是真的處理到足以處理到接下來這個高峰期呢？ 個預算其實大部分咧都係我哋支付人手嘅費用嘅，因為咧嗱，我哋大家都知啦，我哋公立醫院嘅人手都比較緊缺啦。咁近年個流失率我哋相對其實高啊，都唔淨止係醫管局噶啦，即係各行各業都流失率都係高噶啦。咁啊，我哋人手咁緊張咧，我哋其實係好大部分咧都係靠同事咧加班工作去應付呢啲額外需求嘅。咁所以嗰啲預算咧，其實好大部分咧係啲加班津貼嚟嘅。咁另外，我哋會請啲兼職同事啦，亦有我哋亦都有啲叫自選兼職嘅安排，可以俾啲喺私營醫療機構工作嘅同事咧，加入我哋醫管局咧做一啲工作支援我哋嘅。咁啊，我哋亦都預留咗部分嘅預算咧，去請外聘一啲私人機構嘅護士啊，或者支援職系嘅同事咧。去病房度幫手嘅， 所以如果要量化人手，度有幾多係嚟自原本嘅員工加班，幾多係外聘嘅？ 大概咁講啦，我哋其實超過三分二咧，其實都係靠本身嘅員工加班嘅，咁另外有一部分就係靠外聘嘅同事幫手啦。 有啲咩措施再吸引多啲醫護人員，無論加班又好，或者外面嚟嘅嚟幫手，有冇啲咩特別措施嘅？ 其實外邊私人市場嚟嘅同事咧，其實都。他們都算很積極了，特別自從有了新冠疫情之後，他們來幫忙其實不只是普通病房，他們也都會去參與我們在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工作，因為那裡專門收治一些新冠病人的，他們知道我們那個地方其實是靠從各個醫院抽調的人手過去幫手的，現在那裡其實是靠這些外聘兼職、自選兼職的員工撐起了一部分的工作的。至於同事方面呢，如果我們疫情嚴重的話呢，那個加班津貼呢其實我們都會有所提升的。 OK， 病床那裡呢現在預計多少病床是給即季節性流感的病人，又會多少是一些臨時病床去加開的？會 其實我們醫管局呢每年都會有些加開一些病床的周年計劃的，在今個財政年度裏面呢，我們就加開390多張病床啦，部分是一些是內科的病床來的。另外其實我們各個聯網呢就預算呢加開大概800多張的臨時病床的，但是未必是一次過加曬的，其實都是看需求而去決定的。 剛才提到跟私家醫院的合作，那個是怎樣的？他們是不是都會預留一些病床給公立醫院的，在這個的高峰期的時候，是不是這樣的？ 是，我們其實有兩間私家醫院其實一向都提供一些叫做 平價的病床咧，俾醫管局的病人嘅。咁我哋可以轉介一些病人過去咧，呢兩間私家醫院度治理嘅。咁但係自從新冠疫情之後咧，我哋其實同多咗私家醫院合作咧，有個公私營協作計劃，即係我哋向佢哋買啲床位啦，咁可以轉送啲病人過去俾佢哋嘅。咁甚至有一間私家醫院咧，其實佢哋幫我哋收治一啲新冠病人添嘅。 嗯，所以我就話咯，嚟緊個高峰期有定係同之前都係一樣嘅，抑或係有啲額外嘅床係專係預留俾高峰期嘅時候一啲公立醫院嘅病人係轉過去 嘅。其實呢啲低價病床我哋長期都有嘅，咁但係多數喺高峰期嗰陣時候用嘅。咁同呢啲公私營協作計劃嘅病床咧，其實自從新冠疫情之後咧，一路都常設噶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數目咧，隨住個疫情嘅嚴重程度咧。私家醫院咧會加多啲病床俾我哋嘅。 嗯，我見係咪話喺普通科門診嚟講，就話加強會增加咧大約18000個額外嘅服務名額咁。呢個數係咪比起上年嚟講26000個少？有冇特別原因係少咗即係一個一定嘅數字嘅呢個係？ 係啊，因為咧嗱，我哋上年有20000幾個名額，今年我哋開到18000個，因為我哋其中有部分普通科門診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咧，就轉咗做啲指定診所啊，即係專係睇新冠病嘅診所。咁嗰啲新冠病嘅診所咧，其實我哋調動咗唔少人手嘅。咁除咗喺診所睇病，我哋仲開設咗一個這個遙距診症嘅服務俾新冠病人啦。咁嗰度都佔據咗我哋唔少人力資源嘅。咁所以變咗我哋今年可以額外加開嘅名額咧，就未必可以去到舊年嗰個數字啦。咁但係我哋都會盡量。加強服務希望可以應付到市民的需求嘅。 暫時有冇預一啲非緊急服務有可能會在個服務高峰期的時候都要削減咧？ 暫時我哋就不希望有咁嘅情況發生啦，因為即係我哋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啦，我哋已經特別在第五波嗰陣咧，我哋要大幅削減啲非緊急服務。咁其實影響到好多啲，其實等咗好耐，可能去要做手術嘅病人，再要推遲咗佢哋嗰個手術嘅期嘅。咁我哋喺最近呢一個月，雖然個疫情可能有輕微升溫啦，咁但我哋都已經盡量冇減少呢啲非緊急服務噶啦。所以我哋喺呢個冬季高峰服務期咧，我哋盡量都唔希望減少我哋嗰呢啲非緊急服務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疫情或者呢個流感嘅疫情好嚴重嘅話咧，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立紀醫生。黃立紀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括弧係聯網運作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一個交通議題啊，就係同三隧分流有關係嘅咁。嗱，西區海底隧道咧專營權出年8月1日咧就係屆滿，咁見到政府咧就向立法會交文件啦，提到三條過海隧道咧一個建議嘅收費方案咧，建議就係分兩個階段去調整嘅三隧嘅收費。第一個階段三隧咧繼續維持全日固定收費，紅隧同東隧嘅私家車收費咧就分別由20元同埋25元加到30元，西隧嚟講就由75元減到係60元，即係紅隧、東隧佢哋建議30元，西隧就係減到60元。的士方面咧就係話建議三隧嘅收費咧全日都係劃一，一樣都係25元。佢嘅講法就係話希望可以係避免一啲冇載客嘅的士咧集中使用收費比較低嘅紅隧同埋東隧回程，希望可以減輕到兩條隧道嘅壓力。政府就話咧，就喺收翻西隧同埋調整三隧收費之後咧，一年之內咧會檢視成個情況啦，引入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咁啊，呢個應該就係第二階段啦。咁嗱，詳情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恆斌，早晨。 早晨，早晨。 陳恆斌點睇今次呢個嘅建議嘅調整嘅幅度同埋對三隧分流嗰個作用咧？ 嗱，而家三條隧道咧，基本上咧。總容量咧已經係飽和嘅，即係剩翻嘅少少容量嘅就係西隧。咁若果咧係可以用一個西隧嘅低峰嘅時候去舒緩翻其他嗰兩條隧道嘅高峰咧，咁呢個就叫做三隧分流。咁但係今次呢個方案咧，首先佢係將西隧係減15元，跟住咧紅隧同東隧咧分別加5至10元咁樣。咁希望咧將兩者個車費咧，即係個隧道費咧，係拉近少少。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作用唔大嘅，甚至乎即係話可以做到三隧分流咧，嗰個成效都係成疑嘅。 咁本身一路以嚟咧，我哋同政府傾緊咧，都係用一個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嘅模式。咁希望咧喺即係低峰嘅時候咧，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咧，去吸引一啲其他隧道嘅車流咧行西隧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方案咧，就完全係冇咗嗰個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咁變成咧即係受益嘅車主朋友咧。是冇辦法受益啦，咁另外亦都唔能夠改變大家嘅駕駛態度，咁所以呢個方案呢似乎就得著唔大啦。 可唔可以簡單講下你覺得分流唔到或者個作用未必好大嘅原因係咩？係咪因為兩者即係西隧同埋紅隧、東隧仍然有一定嘅價格上面嘅差距，定係咩原因？ 首先佢係一個機械式嘅收費，就係全日都係咁多錢，咁變成咧佢冇辦法調整到個價錢咧，令到其他隧道嘅車輛會即係互相使用對方嘅隧道啦，咁樣。咁加上今次咧，如果西隧用$60咧，係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咁變成咧佢要舒緩翻紅隧同東隧嘅車流咧。個作用真係唔大嘅，咁所以咧，雖然東隧同紅隧加咗價，但係大家塞車都係依然嘅，咁變成咧，即係大家係睇到好似為加價而加價咁嘅角度咯。 有啲講法就話$75，即係講緊西隧嘅私家車嘅收費咧，如果由$75減到$60嘅時候咧，會唔會都令到啲人多咗係行西隧，咁就變咗一啲額外嘅車流量咧？咁另外啲講法就話頭先都話其實總嘅車流量嚟講，其實已經係飽滿嘅啦。不過西隧都仲有少少水位咁樣，會唔會反而就係呢一個調整之下，令到西隧都一齊塞咧，變咗就三條隧道都一齊塞啦咁？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效果出现咧？ 首先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见到以前西隧$60嘅时候咧，个车流量同而家$75车流量系差唔多嘅，甚至乎以前$50几嘅时候咧，车流量都系差唔多嘅。咁基本上你唔会见到话即系$40或者$60系即系会令到啲车过咗海系多咗嘅，因为你过咗海，你仲要搵泊车位啊等等咧，其实都系所费不菲嘅。咁所以唔系话有必要嘅，都唔会揸车过海嘅。咁但系咧，就如果我哋盲目地将西隧嘅价钱揿低佢，好似三条隧道一齐咁嘅平均价咧，咁就有可能会令到三条隧道系一齐塞。咁之前個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呢個概念呢，就係話西隧佢塞車嘅時間呢就係會比較短啲，同埋會稍遲出現，但係紅隧呢佢嘅塞車就比較長，咁即係話如果西隧過咗佢高峰期呢，就可以舒緩到紅隧嘅一啲塞車。另一方面呢，就係喺一啲譬如話朝頭早早啲嘅時間或者晏啲嘅時間呢，西隧收平啲或者幾條隧道收平啲，咁鼓勵啲行車時間呢，即係嗰啲駕車人士呢，就係用比較低峰值嘅時間呢係出門，而用低價去鼓勵佢，吸引佢去用嗰啲時段出行。咁呢種做法呢，就咁樣先會有機會係可以舒緩到，亦都唔會造成三隧齊塞嘅局面嘅。咁但係而家今次呢一個情況呢，又試唔到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又會令到東隧加價，即係紅隧又加價，咁所以兩方面都吃力不討好咯，睇嚟。 OK， 我見過往咧，其實運輸署都提過一點，就話如果三條隧道收費咧都係相若，甚至係一模一樣咧，就可以鼓勵啲駕駛者減少繞道，即係兜路咁，並且選擇最接近嘅隧道咧。今次喺文件嗰度好似又冇特別提到呢一點喎，係咪？ 佢講嗰個咧係一個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嘅模式，譬如話喺低峰值嘅時間，幾條隧道都差唔多價錢咧。咁就大家好直接就用自己想行嘅嗰條隧道。咁譬如話夜晚咁樣，咁基本上呢咁多條隧道都係收同一個價錢呢，咁你喺西區嘅你咪直接用西隧囉，喺中區嘅你咪用紅隧囉，咁東面嘅你咪用東隧囉。即係話喺一啲低峰值嘅時間呢，大家差唔多價錢呢，就大家唔需要兜路。但係佢會加啲價呢，就係喺高峰值嘅時候，咁令到你呢係即係唔會喺高峰值出行，改變嗰個駕駛態度嘅。 即係呢個可能有機會喺第二階段咧。佢而家話就係下一個階段會引入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就可能會考慮翻呢一個減少繞道嘅一個考慮咁，係咪會咁樣 咧？估計係，不過我覺得佢呢個第一個階段嘅方案出嚟咧，都可能會遇到一定嘅阻力。咁就因為大家都好關注究竟紅隧同東隧加咗價有啲咩好處咧？跟住收翻條政府，即係西隧收翻俾政府啦。咁嗰個作用 係咪仲係要收60蚊咧？咁樣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唔推行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咧，就會出現咗呢一方面嘅討論。但係若果係推行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咧，就唔會有呢種咁嘅討論。 嗯，最後都想講埋，因為的士嗰度就話建議日後的士任何一條過海隧道啦，全日啊都係劃一收25蚊嘅咁。呢個係咪可以真係分流到一啲紅隧或者東隧嘅的士咧？ 的士咧本身用西隧就好貴嘅，咁用即係紅隧嗰邊或者東隧嗰邊就會平啲。咁所以咧有唔少嘅的士車咧，即係喺空車嘅時候咧，即係冇車人嘅時候，佢要過海咧就會用紅隧同埋東隧嘅。咁若果係即係三條隧道同一個價錢咧，咁的士司機可能會揾一條冇咁塞嘅隧道咧，係過海，咁就會令到即係的士可以跑多幾轉，或者係甚至唔使攏埋一齊塞，咁有作舒緩嘅。咁所以呢個方案係幾好嘅。另外方面咧就係揾食車嗰方面啦，我哋都希望佢咧係能夠儘量減啲，咁令到揾食車出行咧都係有個經濟作業上面嘅幫助，令到大家個處境好啲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斌同你傾到呢度。頭先講話咧，下一個階段先引入一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咧，政府話考慮到一啲原因嘅，包括有意見認為大幅調整隧道費同埋改變收費模式咧，會對公眾造成較大影響。亦都提到話疫情期間過海車流不穩定，同埋希望咧俾一啲駕駛人士咧有一個嘅適應期。點睇呢一個建議嘅三隧分流方案咧？1872311，講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社交专页表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克林顿说接种了新冠疫苗和加强针，目前症状轻微，对此表示欣慰。他呼吁每一个人都去打针，特别是因为冬季将至。他又形容自己总体上情况不错，会在家中工作。克林顿现年76岁，去年因为血液感染曾经在加州短暂住院，外界关注他的健康情况。北约外长会一连两日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和资金，亦都将帮助乌克兰从前苏联时代的装备过渡到北约标准，并增强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他又说，由法国领导的新战斗部队已经成立，来自加拿大的战机和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亦都已经部署在北约东翼。俄罗斯形容北约是一个犯罪组织，应当解散。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較早時說，文明世界不需要北約，北約應該在人類面前懺悔。俄羅斯外交部防擴散與軍備控制司司長葉爾馬科夫就說，西方國家正積極利用低軌道衛星等民用太空基礎設施支援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有關衛星有可能成為俄軍合法打擊的目標。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举行闭门投票，一致选出纽约州众议员杰弗里接替佩洛西出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意味着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非裔党团领袖。佩洛西发表声明恭贺杰弗里，表示这些新一代的领袖反映出美国的活力和多样性。52岁的杰弗里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民主党高层职位。82岁的佩洛西上个月宣布，在共和党在明年1月控制众议院之后，他将卸下民主党众议院领袖的职位，而他担任的议长一职亦都将会换人。湾仔洛克道275至277号金乐大厦发生火警，增至2人死亡。火警在凌晨3点几发生，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大厦有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扑救，一个多小时之后将火救熄。在单位入面发现一名年约30岁男子死亡，另一名50至60岁的男子昏迷，送院后亦都证实死亡。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4点，升3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5美元，卖出1,775.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02，日元137.2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2，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清凉，密云有一两阵雨，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咁啊，新界咧，荃湾嘅德士古道啊，去石围角方向，近住杨屋道，因为有意外，咁啊，龙尾去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嘅德士古道去石围角方向，近住杨屋道，因为有意外，龙尾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较早前沙田嘅车公庙路近去呢个大围方向，近住田心街至到显径街嗰度咧，因为受意外影响，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开翻，不过咧车公庙路仲系交通繁忙嘅。之前车公庙路去大围近住田心街至显径街，因为意外影响而封闭嘅道路全部开翻，不过仲系多车。港岛湾仔洛克道因为部分路段受火警影响，洛克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道路至到市超域道那段仍然是需要封闭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繁忙嘅，九龙过港岛龙尾汇景花园，港岛去九龙咧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单车馆公园。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段咧，仲系多车嘅。而吐露港公路支路去大老山公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去荃湾咁啊，近住屯门市广场啦，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段仲系多车嘅。仲有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至到博爱医院嗰段咧，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30多年的事业发展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的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10年， 有呢个平台咧，去宣扬开，去 帮手发到一啲声音出嚟。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今日下昼5:30就截止啦，填好表就快啲揿提交制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12月1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终年96岁。 政府建议明年8月起调整3条过海隧道收费。 西湾河企图抢枪案，2名被告判监6年。 中俄两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嚟到8:38。头先提到咧，政府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交嘅一个文件，提到三条过海隧道一个嘅建议收费方案啦。咁喺出年咧8月啦，就喺呢个西隧嘅专营权届满嘅时候咧，就希望可以做到嘅。首阶段咧就系全日固定收费嘅，咁其中私家车方面咧就系红隧、东隧加到30蚊，西隧就减到60蚊，会唔会分流到一啲部分嘅车流咧？由红隧嗰边就可能去咗西隧，咁会唔会系咁咧？另外的士嗰方面咧，就系划一啦，三条隧道全日建议都系划一25蚊，一模一样嘅啫。会唔会都可以分流到而家比较挤塞嘅红隧同东隧去到西隧嗰边咧？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杜新堂，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杜新堂。头先咧就讲到话，即系划一收费啦，25蚊啦，建议喺出年，即系如果收翻西隧之后，系做到呢一样嘢。咁讲翻先，而家嚟讲咧，的士行西隧咧就系过海收70蚊嘅，红隧就系10蚊，东隧就25蚊嘅，系嘛？ 系。 而家如果真系划一划到25蚊嘅时候，你自己支唔支持呢个做法呢？呢一个系咪都系业界同意三条隧道一模一样嘅价钱啦，同埋个25蚊呢个幅度系点样咧？觉得 嗱，当然啦，即系如果系俾25蚊嘅，系咪？西隧嗰方面咧就平咗好多噶啦，红隧嗰方面咧就调翻转头加翻上去啦。但系我而家就好想问清楚运输署或者政府嘅政策，究竟回程嘅时候，是不是照收翻15蚊，或者照收翻25蚊呢？如果收翻15蚊呢，当然是会对我哋嘅司机就有利啲嘅。 嗯。 但如果仍然收翻25蚊嘅时候嘅话呢，就换句说话讲，无论你正式西隧就係减，但红隧就加，变咗呢作用就唔係认真叫大嘅啫。 咁佢如果從一個分流嘅角度，係咪就係可以令到啲的士就唔好行咁多紅隧轉去西隧咧？好似你咁講。 唔一定嘅，因為事實上係由個乘客選擇，係司機咧就好難嘅。譬如你喺新界西出嚟嗰啲，你多數都係行翻呢個西隧。如果你喺中心嘅油尖旺嗰啲地方，都係會行翻呢個紅隧。但好啦，唔通你叫九龍東嗰啲專登走翻出嚟行紅隧咩？亦都係比較少以及冇咩可能嘅，咁最紧要个客究竟去边度地方嘅时候咧，先至能够可以同司机睇点样作出个协调嘅路程咁解啫。 嗯嗯，但从客人咧角度，佢哋都考虑，譬如70蚊系减到25蚊嘅咁嘅幅度嚟讲，佢哋都系平咗噶嘛。呢个会唔会都系一个吸引力，令到佢哋本身？ 系啊，咁啊好啦。当然25蚊，点解我哋头先会讲到话希望能够政府回程嘅时候？都是好似而家東隧咁樣或者西隧，我哋收回程收翻15蚊咧，咁對乘客先有利嘅啫。否則嘅話，你根本就唔減得幾多噶。咁你25都係50，咁我哋只不過西隧就收85蚊，但係西紅隧唔同喎。紅隧嘅時候，我哋收10蚊，來回都係20蚊噶啦嘛。個分別就喺度，既然係咁嘅，政府不如正式再考慮埋回程，俾翻個乘客係可以，即係我哋收翻15蚊嘅話咧，咁先能夠對我哋嘅的士会增加多啲乘客，否则嘅话，亦都唔会增加得到几多啫。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即系对于舒缓，譬如话所谓即系三隧做到分流啊，一个平均分布嘅效果，喺头先提到嘅一个嘅收费方案嗰度，你觉得系好难做到嘅，系咪？ 比较困难啲嘅。我当然啦，政府佢有咁多人谂，冇理由可能你又谂唔通嘅。尤其是而家你三隧塞得咁紧要嘅时候咧，最主要就系话你红隧太过平啦，而西隧太过贵，变咗好。由于西隧同红隧咧相差就唔系话影响好远嘅。咁既然系咁嘅时候嘅时候，咪多数车会拱咗有红隧行啦。 嗯嗯嗯，会唔会觉得都有机会会多咗啲生意？尤其是譬如可能用西隧嘅，因为计落系平嗰啲噶嘛，都会唔会有啲额外嘅生意出现咧？有 嗱由于当初我都会认为话会多咗嘅，但系头先所讲嘅，如果你全日都系收25，来回收25咧，你50噶啦，变咗，咁你同以往唔系相差得好远噶啦。你西隧以往我哋收85蚊啫嘛，系嘛？咁既然系咁嘅时候，一样佢系就翻嗰附近嘅地方，佢都系行翻嗰条线。但系好啦，其他车辆都系会拱翻去红隧嚟行噶嘛。咁你既然拱翻去红隧嚟行，你始终话到尾就一个 中心嘅地帶，去到邊一度地方都係方便嘅。嗱，點解咁多人啊中意去呢個紅隧嘅原因就係咁樣嚟。 嗯，啊會唔會有啲嘅揸開司機揸開的士嘅司機都可以講下對於如果話係全日或一收費三條隧道都一模一樣係25蚊，如果真係咁做嗰、那個嘅效果會係點咧？會唔會都分流到原本係一啲選擇行紅隧嘅乘客會係選擇係去西隧嗰邊咧？係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如果三條隧道喺的士司機嚟講都係或一係25蚊全日嘅1872311。另外一啲講法咧就係、是、啊會唔？唔會咧，即係喺西隧嘅隧道費而家由70蚊啦，減到去25蚊嘅時候咧，都會令到西隧係由原本唔算好塞，就變咗係都會塞埋咧，咁就冇咗所謂嘅優勢啦。以前同即係西隧同另外嗰兩條隧道比咧，就係相對暢通啲嘅，就話有啲即係乘客所謂叫做用錢買時間嘅咁，會唔會擔心西隧減價之後可能會增加車流，導致三條隧道一齊塞咧？杜新堂 係嗱。当然啦，头先我哋所讲到嘅咧就话，究竟会唔会话减轻咧？因为站喺的士嘅立场言论，都系讲翻，由于你乘客所指示嘅地方去嘅啫。咁、但系以的士言论咧，都希望能够话尽快尽近嘅地方车到个乘客去，有冇帮助？有，但系其他嗰啲车辆嘅时候，究竟佢哋会唔会都系话，诶、哎，你唔系减到好多嘅啫，啊？咁仍然好似話，即係去翻西隧嘅時候，咁變咗你點樣能夠作出個分流呢？尤其是啲出口兩邊嘅出口都係會有個擠塞，除咗你係香港過嚟九龍咧係比較通順咗之外咧，其實嗰兩條洪水咧都係仍然擠塞到好緊要嘅，除非佢能夠將個道路睇下點樣改善法嚟啫。 嗱，杜新堂，我頭先個問題係咧，即係會唔會有機會令到因為西隧嘅價錢係減咗啲，西隧日後可能真係多咗一啲司機去揀行西隧嘅時候，導致一啲本身可能搭的士都趕時間啦，諗住用錢買時間行西隧嘅乘客少咗一個選擇，因為可能三條隧道都有機會塞，會唔會係咁樣？我個問題係 就唔會嘅，應該就係話如果以我哋嘅司機言論咧，應該就多咗啲乘客，因為事實上佢唔需要好似以往咁樣，我一定要揀西隧。咁既然大家能夠作出一個分流嘅話咧，咁變咗你行邊一條隧道咧，都希望能夠話盡快，個乘客都可以趕得到時間過海噶嘛。 睇翻2019年政府提過一個三隧分流嘅方案，當時係咁樣嘅，就係話一啲非載客嘅的士收費咧，就係劃一15蚊。如果載客的士咧，就係有唔同嘅，行西隧係36蚊，紅隧、東隧咧就係20蚊。咁啊，呢一個方案好明顯同而家最新建議嗰個嘅説法就唔同啦，就係今次就係話，無論你有冇載客都好，總之就係三條隧道劃一25蚊。你哋業界嚟講，覺得應該係邊個做法好啲咧？ 對於我哋業界就變咗就幫助唔係大啦，同一樣嘢你都希望個乘客選擇我哋搭的士嘅時候，係唔係要將佢自己嘅付出比較少啲咧？咁點解既然係咁嘅時候，點解唔再減多我哋回程的士回程嘅時候收嗰15蚊咧？咁如果收翻十五蚊嘅時候，變咗我哋的士嘅時候，咪車咗個乘客之後，我咪翻轉頭咧？好啦，既然增加個乘客嘅負擔，咁作為一個乘客，雖然係我哋唔需要話再特別一個付出，咁變咗咪好多時造成咗個乘客增加咗佢哋嘅負擔，咪佢話寧願咪坐少啲的士咯。如果增加我哋嘅收入，咪只有希望政府能夠話回程減15蚊嘅時候咧，希望能夠我哋增加多啲乘客咁解啫嘛。 呢點明㗎啦，頭先都講咗好幾次。但我想知另外咧，就係今次呢一個嘅叫做第一階段啦，之後會有第二階段嘅，就係一年之內會檢視嘅，會引入一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不過具體其實個收費係點啦，或者個時段點分咧，都未有講得好清楚嘅咁。同唔同意喺三條隧道有唔同時段，可能分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一個唔同嘅收費咧？ 我相信呢點真係好困難啦。如果你要話繁忙時段要個非繁忙時段收費嘅時候，好啦，將近咗嗰幾分鐘嘅時候，究竟點樣做法呢？究竟個乘客搭定唔搭，還是個司機去到嘅時候，咦，仲爭兩三分鐘喎，不如你停停埋一邊啦，變咗咪造成仲即係真係仲更加緊要。所以非繁忙時間同繁忙時間，不如真係佢哋真係要諗清楚乜嘢叫繁忙時間，咩叫非繁忙時間。除咗夜晚黑深夜嘅時候11、12點之後咧。就冇咩車嘅時候咧，我相信已經係比較通順嘅啦。咁但如果你一講到繁忙同非繁忙咧，我相信都係比較難呢、這個。 分流噶啦。 嗯 ，OK， 好啊，唔该晒杜新堂，同你倾到呢度。杜新堂咧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副主任嚟嘅。对于的士就话即系建议咧系全日或一三条隧道收费25蚊嘅咁。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咁啊，另外咧就系有尋日都同大家講過咧，有關於呢個青年宿舍嘅計劃嘅。咁啊，施政報告咧就係宣布會擴大啦，咁啊資助一啲非政府機構咧租酒店同埋一啲嘅旅館咧係做青年宿舍。有個目標嘅就話五年之內咧係額外提供3000個呢個嘅青年宿舍嘅宿位啦，俾啲18至30歲嘅全職青年咧申請。咁啊講法就係話希望出年年初可以啟動到個計劃嘅。尋日就同到一啲嘅機構咧都話申請緊，即係同緊酒店傾啊，希望可以申請到呢個計劃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副局長，你係負責呢一個嘅項目噶嘛？而家有冇話即係據你所知啦，幾多酒店同埋一啲非政府機構係有意參加呢個計劃嘅？ 嗱，我諗咁啦，喺我哋而家嘅即係工作嘅 schedule 裏面咧，我哋施政報告公布咗啦，咁我哋喺未來一個月裏面咧，亦都要去立法會財委會咧，去爭取議員嘅支持咧，去攞嗰、那個申請呢個撥款嘅。咁喺而家依個階段嚟講咧，我哋都係同啲NGO 啊，同埋同啲酒店咧，去介紹我哋嗰、那個嘅項目啦。咁亦都而家見得到咧，其實個反應都相當好嘅，陸續亦都有新嘅 NGO 同埋酒店咧，同我哋去提出咧，即係佢哋有興趣嘅。系啦，而家个情况咁。 嗯，陆续即系暂时有几多收到嘅数字嚟讲，有冇话系即系酒店方面有几多，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又有几多咁？ 我谂数字咧，我就而家唔方便透露先。 嗯、 但系喺个情况，即系如果喺初步嚟讲咧，其实我哋个3000个宿位嚟讲咧，应该都系都差唔多可以即系有兴趣嘅酒店同 NGO 嚟讲咧，系差唔多去到嗰個目標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仲係比較初步啦，咁亦都係要等啲非政府機構啊同埋酒店咧去傾翻啲細節，而去達成一個協議咁啦。 嗯，暫時傾緊嘅呢啲酒店啦，同埋一啲非政府機構啦，合作嘅呢一啲青年宿舍嘅項目，最快幾時會推到？係咪就係話出年年初？所謂年初係去到幾時咁樣？ 係啊，我哋嘅目標都係希望喺出年第一季開始咧能夠陸續可以年青人可以入住咁咯， 入住即係唔係淨申請我住得埋喎？聽出年嘅 呢、這個當然係我哋嘅目標，我哋會好努力咁樣向呢個目標進發。 嗯、我見你喺訪問度好似都有提過，有唔同區嘅酒店係咪已經有啲眉目㗎啦？話即係有興趣參與呢個項目啊？分別係邊啲區？ 而家有興趣參與嘅酒店咧，其實亦都係遍佈比較多啲嘅區嘅。 嗯， 咁我之前有做訪問咧，亦都有提過有。7个区咧，即系睇到有7个区嘅酒店咧，都系有兴趣嘅，7至8个区咁啦。 嗯，全部都系成栋酒店嘅系嘛，唔会话即系佢哋同一间酒店有分层，部分系攞嚟做青年宿舍，部分就系俾翻一啲外来嘅住客咁，系咪咁嘅？ 嗱，好多谢你呢个问题，即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去讲讲啦。喺个酒店嘅角度嚟讲咧，即系嗱，我哋呢个政策咧，其实最主要嘅目的係希望能夠幫助有需要嘅青年，有一啲年青人咧係比較渴望咧一個相對獨立同埋自主嘅空間，喺佢叫做進入社會嘅初期咧發展自己嘅事業啦。咁呢個係我哋嘅目的啦。咁當然我哋考慮嘅唔同嘅建議書咧，我哋都會用呢個係為我哋嘅最大嘅依歸啦。咁喺你頭先講個成棟嘅角度嚟講咧，我哋都要睇究竟喺個非政府機構同酒店嘅協議裏面，佢點樣好咁樣去管理。咁呢一方面咧，而家目前嚟講咧，我哋大部分嘅酒店咧都係朝住呢個方向行嘅， 即係方便管理為一個大前提、大目標。 方便管理，亦都咧對年青人嘅居住即係能夠比較安心啦。 嗯，即所以而家收翻嚟，暫時都應該係全棟啦。我聽你呢個大方向嘅時候， 暫時嚟講，大部分都係即我覺得亦都要睇翻最終呢、這個非政府機構嘅建議書啦。 嗯， 咁我哋都持個態度都係開放嘅，但係我哋暫時嚟講，認為咧嗰、那個 管理上呢，如果整栋来讲，对年轻人、对非政府机构、对酒店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其实现在政府是这个计划的角色是什么？譬如是非政府机构自己跟酒店去谈，还是你们都会帮他们去联络，还是怎样的？还有中间我想知道，就算跟酒店谈，他们有意欲去参与这个计划，是不是都要做不少的改动，才变成一个合适的青年宿舍？ 我回答出你最后的问题先。我哋係希望係越少改動越好嘅，因為個時間嘅問題。咁本身嚟講咧，即係如果酒店房佢容許或者個情況係已經許可咧，即係差唔多都可以即刻入住啦。咁可能會家私上咧，可能會置一啲小型嘅家私啦嚇，咁樣呢個我哋見得到有呢個咁嘅可能，但係我哋盡量係少啲去改動。咁政府嘅角色咧，就當然喺我哋。得到財委會的批准之後呢，咁我哋就會去收唔同嘅建議書啦。咁呢啲建議書都應該係非政府機構同啲酒店傾完之後，咁佢哋提出一個建議書。建議書裡面除咗係有啲即係啲數字上啦，即係包括租金啊或者需要政府補貼幾多之外呢，我哋亦都係十分考慮嗰、那個非政府機構能夠為青年做到啲咩支援工作啊，同埋佢能夠為啲青年咧，即係帶領到一啲年青人咧，去點樣去回饋社會啊，服務翻社會咁。 喺呢個計劃一啲嘅即係資料出咗之後啦，都有唔同嘅酒店業界有回應過嘅。咁我引述翻佢哋先。嗱，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就話：嗰、那個話業界對於計劃嘅反應一般，就普遍相信五年之後咧，旅遊業都會完全復甦。青年宿舍咧就五年呢個租用期咧係太長咁樣嘅。點睇佢呢個講法咧？可能係咪話即係吸引力一般咧？如果個租用期五年嘅時候？ 我想首先要讲呢，而家我等于头先之前讲呢，而家现阶段呢，我哋嘅反应系几好嘅，即係我哋都觉得喺个目标上呢係能够达到啦。咁喺个酒店而家so far我哋见得到有兴趣嘅酒店嚟讲呢，佢哋亦都未必一定全部係纯商业角度去睇件事。更加多呢係呼应返譬如国家同我哋特区嘅青年发展嘅策略。咁係簡單嚟講，佢哋亦都好多喺企業嘅社會責任出發。咁我哋而家我哋嘅了解，其實香港嘅酒店房間呢係唔少嘅，將近90,000間。咁我哋而家呢嘅目標呢係3000個宿位。咁我相信呢個計劃亦都會有，即係有啲酒店呢佢未必係有興趣，但亦都可能有啲酒店或者啲集團呢對呢一個計劃有興趣啊。更加多好像我剛才說的，在個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呢，他們是有興趣一起去參與。青年的工作呢，這個是我們其中特區政府青年的發展的不同的政策或者策略裡面的其中一環。我們一直都強調，行政長官也強調，我們需要政府、社會和民間一起去合作，咁希望能夠令到推動到個社會向前行。 OK， 但隨住入境政策嘅一啲放寬，會唔會都多咗一啲遊客嚟到香港？咁酒店業嚟講，會唔會有一個選擇，就係佢哋揀咗做青年宿舍，但係中間喺五年期中間有一個退場嘅選擇咧？即係可能兩三年之後可以選擇變翻一般嘅酒店，可唔可以咁樣嘅？ 嗱，我哋其實目前個位置同嘅態度係咁嘅。等於我頭先咁講啦，即係我哋都要喺立法會攞到個撥款嘅批准之後咧，咁我哋係會去收唔同非政府機構嘅建議書。咁喺呢個建議書裏面咧，非政府機構咧就會講為我哋係會點樣去做啦嚇。咁呢個建議書咧，簡單嚟講係需要非政府機構同酒店咧大家去同意嘅。咁同意咗之後咧，就是一個咁樣嘅安排嘅啦。咁我覺得喺坊間上有好多呢啲咁樣商業安排咧，亦都唔係少見嘅。 我想知而家政府譬如叫有一個補助或者資助俾一啲非政府機構去營運啦，嗰度係會幾多嘅？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如果啲宿位係未能夠完全租出嘅時候，會唔會可能係個非政府機構自己係食翻咧？咁定係有個政府包底咧？咁有啲咁嘅討論嘅。政府而家個睇法係點樣嘅？ 我哋咧基本上個目標咧大體上咧都係希望 或者應該是要求啦，啲非政府機構咧係盡力去即係招住客嘅。 嗯。 咁以我哋對市場嘅了解咧，其實如果應該咁講，我哋呢幾個月不停同好多年青人去溝通關於青年發展嘅問題啦，亦都有談到呢個獨立同自主嘅居住空間咧，嗰、那個需求係好大嘅。咁、我哋而家推出嘅係額外推出啦，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擴大嘅計劃啦 嚇。 額外推出3000個位置咧，我哋似乎係覺得唔應該係一個擔心嘅。咁但係當然啦，喺我哋嘅目前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嘅目標係資助一啲叫做有入住嘅房間嚇，每個月我哋會有一個資助咁樣。 OK， 頭先都提到呢個一個擴大計劃啦，因為原本喺2011至2012年度先至報告已經講嘅啦，呢一個嘅青年宿舍計劃。咁但係就其實而家計劃咧7個項目，得一個係落成咗嘅啫。原本嗰個嘅計劃嚟講，有冇需要再加快嘅進度咧？ 多謝你呢個問題啦。當然，我哋當時即係政府去提出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哋開展咧。咁我哋係需要聯絡唔同嘅非政府機構，係睇下佢哋有冇啲多餘嘅地啊，或者多餘嘅地積俾我哋可以去起呢個青年宿舍。咁、 okay. 當時咧，亦都係需要一個過程啦。咁、 你 亦都希望大家明白咧，我哋都見得到我哋由叫做由土地開始變成一個青年宿舍啦。咁、 okay. 需要嘅時間咧，亦都係比較多。咁但係咧，而家咧開始咧， 好啊。啊，於回歸之前，佢屢次接見本港政商界代表團。江澤民任內曾經4度，包括1997年、1998年、2001年同埋2002年訪港，曾經見證本港主權移交、出席回歸一同埋5周年活動，並且參與財富全球論壇而南下訪港。期間除了到昂船洲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曾經為赤鱲角國際機場揭幕。當中在1998年更加在前特首董建華陪同下旋風式出巡馬鞍山新港城商場，在大批市民近距離包圍之下落區參觀，甚至到零食店和市民聊天聊天，又到訪沙田醫院探望病人，親民形象成為一時佳話。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面對冬季流感高峰和新冠疫情雙重挑戰，醫管局今日起啟動一系列的應變措施，除了是向醫管局聯網分配超過7億9000萬元的撥款應對冬季服務高峰期，該局亦都會增加病床人手應付服務需求，計劃聘請全職兼職、自選兼職和臨時醫護人員，實施特別酬金計劃，鼓勵現職人員參與冬季服務高峰期的工作。《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12歲或者以上合資格者即日起可以接種復必泰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衛生署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今日下午會開會，據了解會討論二價疫苗能不能夠當成第三針和第五針接種，亦都會討論為院舍院友接種二價疫苗的安排，以及會不會擴大建議接種第四針的組別。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外匯基金第三季投資虧損1001億元，頭三季累計損手2655億元，相當於投資負回報6%，更遜於2008年金融海嘯間的負 5.6%。 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昨日解釋說，美國大手加息觸發美元大幅升值，導致到環球的股市和債市急跌，預料全年外匯基金難免將會錄得虧損。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計劃分階段實施3隧分流方案，明年8月收回西隧專營權的時候，首階段私家車西隧收費由75元減到60元，紅隧就由20元增加到30元，東隧就由25元增加到30元，全日劃一收費。至於的士，3隧來回劃一收費25元，較現時使用西隧少45元，使用紅隧貴15元，東隧收費就沒有分別。第二階段在後年8月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外匯基金連續3個季度累計蝕2655億元，總資產目前仍然是高達40000億元，足以保障香港金融體系，不過股匯債同時虧損十分罕見，警醒本港不能夠將外匯基金全部投入風險極高的金融資產。社評說，可以考慮加大比例投資在香港穩健的產業和重大基建，既分散風險，亦都提升本港的競爭力。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 簡約公屋單位平均造價比傳統公屋仲要高一截，部分選址更加非常偏遠，就算一些基層家庭願意入住，不介意遠離上班上學地點，亦都要為民生交通配套不足而苦惱。社評說，簡約公屋作為短期權宜之計，應該力求物有所值，如果缺乏成本效益，不如集中資源精力加快發展傳統公屋。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講到，政府將三隧分流提上議程，計劃分階段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政論認為，一減兩加，換湯不換藥。隧道繁忙時段的根本問題是在於需求遠超總容量，在這種情況之下，分流意義不大，甚至會造成三隧齊塞。重點應該是將部分繁忙時間的車流引導到非繁忙時間，而不是降低總使用量。《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說，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上海病逝，他主政的時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除了加入世貿和歐美各國平起平坐，亦都成功爭取2008年北京奧運主辦權，展現華夏文化的軟實力，推動區域合作，成立博鰲亞洲論壇，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社評說，北京應該秉承江澤民那種審時度勢的作風，謀求國力進一步上升。信報社評。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湾仔洛克道去北角方向，介乎道路至道至市超域道之间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德士古道去石围角方向，近住洋屋道就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仲有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嘅主桥车速限制已经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快线跑马地和北角方向就在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在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回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阵车，将军澳隧道去回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翻上水方向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环宇海湾。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另外，啱啱收到荃湾德士古道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在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2022年12月1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终年96岁。 政府建议明年八月起调整三条过海隧道收费。 西湾河企图抢枪案，两名被告判监6年。 中俄两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三隧分流的方案，政府就希望藉住出年8月2日收回西隧這個契機，就是調整過海隧道的收費，希望可以處理到擠塞，目標就是希望可以理順過海的交通流量。剛才都講到的方案就會是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三條隧道繼續維持全日都是固定收費的。私家車來講，紅隧、東隧就加到30元，西隧就減到是60元，私家車這個是。的士方面就是建議三條隧道全日都是一樣25元的收費，同不同意這個方向呢？1872311，是不是真的可以分流到三條隧道的車流量呢？有吳先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請講，請講。 我想話政府呢個做法係唔得噶。嗱，我啱啱行完西隧咧，佢根本上環都塞，根本去即係西隧出嚟啲車根本係去唔切噶。咁你再拉埋紅隧啲過嚟，咁咪更加又塞，係咪？你又冇新路開出嚟，咁你做咩引嗰啲紅隧啲車過嚟啫？咪由佢西隧貴又貴，就係、是、使得起錢一啲，咁啊計。繼續人哋快脆啲嘛，我係噶，我即使我係開工時間做西隧嘅，咁人哋快啲，我哋又唔使塞，係咪？唔想做紅隧嘅，係咪？你根本你政府你想紅隧拉過嚟，你平均收費咁有咩用嘅？冇用嘅，簡單，因為你西隧出嚟嗰啲路係咁多，咁你都而家都塞㗎。你上環，你睇下而家上環嗰個路口已經塞㗎、 嗯， 上咗嚟天橋嘅又係會塞嘅中環嗰度、 嗯嗯， 即係嘉悦廣場對開嗰度 ，IFC 嗰度一樣塞嘅，咁你唔好搞啦。 即係總之出咗西隧都塞啦。不過原本佢就有提過一個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嘅，不過而家就話第二個階段再檢視情況先做啦。 第一個階段就係咁，好似而家咁照收70，俾得起錢嘅，咁人哋快啲。 OK， 係咪趕時趕刻嘅，咁人哋快啲過咗海。系咪你拉埋紅隧嗰啲啊？盞塞翻入紅西隧口，塞、 okay, 到去收費廣場。 明白明白明白，唔該阿吳生哥嘅睇法。仲有馮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啊，早晨。 你好，馮生，請講。 系啊，我覺得應該係紅隧收貴啲 咯。紅隧收貴啲應該，你講緊係的士定係私家車嗰度啊？你講緊？ 咩車都係。 嗯。 系啊。 收幾多錢咧？或者個幅度啊，去到幾多？ 流量是比其他車都多嘛，咁佢嗰個係中心點，啲人又覺得佢短啲，所以佢應該就係收短啲去貴啲咯。 嗯，而家嗰個都有啲調整，雖然佢唔係去到你講嗰個情況啊，紅隧貴啲啊，但起碼都拉窄咗個距離，會唔會都分流到啲咧？又 冇用㗎，應該要有個差距咯。 嗯，即個差距就係紅隧高啲，西隧低啲。 紅隧應該收60或者收70。 嗯。 西隧就收30或者收25。 嗯，总之而家嗰个方案你就唔觉得对分流有几大作用？ 系啦，系啦，应该因为佢个分流个配套，你落跑马地啊，你点几时都塞噶啦。如果你调翻转头，嗰边系收贵咗嘅，啲车嘅同埋啲货车都唔会拣嗰边行啦。 嗯嗯。OK， 好啊，唔該曬阿馮生啊，咁今次政府亦都提到咧，係形容係一個叫以比較溫和嘅幅度去調整過海流量大嘅私家車嘅收費水平啦，咁就話建議下調西隧收費，咁啊避免引發大量嘅額外車流，並且適度上調紅隧同埋東隧嘅收費，保持整體過海交通量咧同現時係相若嘅，有個咁嘅考慮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關於三隧分流嘅方案嘅睇法。另一個交通工具港鐵咧，咁啊，早前喺11月嘅時候咧，都有發生過列車係出軌啦，咁有個列車嘅門咧係甩咗嘅情況啦。咁有議員都有問到，除咗呢一啲嘅意外，近日有一啲嘅港鐵涉及到嘅唔同嘅事故啦，喺一個鐵路服務嘅監管同埋檢查，以及係更換港鐵列車方面嘅內容咧，佢哋都有係問到嘅呢一方面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謝偉全，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谢伟全，你系有寻日喺立法会提过一个口头质询嘅，就系讲到铁路服务嘅监管，最主要系涉及到咩内容咧？你觉得系？ 唔系，当然咧，嗱，港铁咧向来咧 即係喺我哋嘅感覺呢，以往都係嗰啲列車好準時啦，同埋服務效率都好好嘅。咁但係近期呢，就係、是、無論即係而家提供緊服務啊，甚至即係建造緊一啲啊，都接連三呢發生一啲問題。咁當然呢，即係鐵路嘅服務係對公眾嗰個影響好大嘅，咁包括近期嗰啲，譬如講過列車嗰個甩門啦，或者嗰啲扶手梯、炒梯啦，甚至有其他啦，譬如話前排都有講，即係喺嗰啲洗手間裏面啊，即係有人舒適啊嗰啲，點解又唔用啲創新啲嘅方法去令到個服務提升啊等等。其實咧，我最主要咧就希望咧。睇監管方面，政府其實係一個好重要的角色，亦都有唔少嘅人力同埋資源擺喺度。點樣去預防性啊？即係譬如你嗰個廣告牌嗰陣時甩咗之後咧，係唔係淨係檢查個廣告牌嘅問題？係其他嘅設施，因為咧港鐵嚟講咧，即係有好多設施已經係老化嘅，咁唔會話發生事情，我哋就去睇下咩事，然後咧就做個報告。又話喺嗰度嚟講，往後點樣？其實應該全面啲啊，去睇啊，就唔係話我個廣告牌有事，我哋睇廣告牌，唔睇其他咁。咁呢方面咧，即係預防，盡量減低呢個不必要嘅意外發生。呢個係我最主要嘅目的嚟嘅。 咁你自己點睇而家係對於啲港鐵服務嘅監管，譬如政府嘅角色咧？政府就港鐵大股東啦，咁亦都有一個嘅官方代表喺港鐵董事局嗰度嘅。因為見到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就提到話，政府嘅董事咧係會透過港鐵管理層咧係向董事局提交嘅報告咧做一個監察營運嘅情況，亦都會不時就住管理運作同埋維修保養等等咧係反映意見嘅咁。喺一個嘅監管上面嘅角色，政府嗰度做得夠唔夠咧？ 我哋即係因為董事局裏面佢都有四位代表啦，好似19個裏面，咁但係佢係大股東啊嘛。咁大股東嚟講咧，我希望咧，即係當然我唔知道詳細佢哋喺裏面係點樣啦。咁但係咧就唔好話有問題嘅時候咧就敦促佢哋做一啲嘢。我覺得咧，就先都講啦，有啲事件咧，其實應該預防。係，譬如我哋呢、這個即係有人講過列車啊舊咗啊，點解唔更換啊？每年咧即係都預咗，即係港鐵講成百億噶嘛，喺呢個維修保養啊等等。咁呢方面係咪可以即係前瞻啲咧？咁樣喺方面，譬如有啲嘢係咪制定一啲時間表，係根據個時間表嚟講咧，就去更換咧？因為其實你維修保養點好咧？某一啲設施設備咧，其實都有佢嗰、那個即係用完嘅時間嘅，即係話你可能即係永遠都唔可以話你做得好咧，就永遠即係可以長久咁用嘅。咁呢啲等等咧，其實咧即係要有計劃地去做咯。我覺得喺呢方面咧，似乎過去咧嗰個呢方面咧，政府俾唔到我哋係有咁做啊。尤其是咧好多時候咧，意外發生先去做一啲嘢，咁呢啲完全咧，即係我覺得市民咧係希望嗰個情況會係做得好啲。雖然即係成日都強調啦，佢哋嘅服務咧喺國際上嚟講咧，其實都係名列前列嘅。但係我哋唔應該係睇嗰啲差嗰啲嘛，應該我哋希望做得更好嘛。咁呢個其實我都希望加強喺呢方面咧，令到政府嘅官員咧唔係開會嘅時候就坐喺度。淨係聽，然後提一啲意見，應該咧即係有啲即係建議前瞻性嘅，要佢哋做咯。 即係我聽你講，即係 當然咧，又會擔心佢哋喂有好多新嘅鐵路計劃緊啊，做緊啊，或者又做啊，咁會唔會貪新忘舊？淨係睇新唔睇舊？ 但我頭先聽你咁講，即係可能政府坐落去嘅時候，直情建議埋你某啲位，你就自己定，你頭先話要定嗰啲時間表去更換啊嘛，直情要落手即係提埋呢啲意見啊，定係港鐵可以做到呢啲根本係？ 其實佢要求佢咧，自然咧，即係我諗管理層咧，如果你睇得緊咧，佢哋又會係比較唔會被動地去做嘢啦，就係、是、主動啲去做咯。咁我經驗啦，因為我有陣時都有啲即係。嗰啲 advisory committee 咧，即係話嗰啲即係政府咁啊，好多時候都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多提意見嘅。我諗大家都係有陣時政府始終佢係話事啊嘛，某個程度 而家譬如港鐵發生事故啦，有個罰則嘅機制嘅，就話睇嗰個根據嗰個服務表現安排啦，佢就即係喺一個控制範圍嘅嚴重服務延誤咧，會撥出一個款項，係以一個票價優惠咧，回饋翻俾乘客嘅，最高嘅金額就係2500萬。你覺得而家呢個機制會唔會都可以反映曬所有一啲事故嘅嚴重性啊？或者對於市民嚟講呢一個嘅票價優惠嘅回饋嘅做法又點咧？你覺得有冇需要調整咧？ 有需要調整，現在嗰個是不足的，因為很多時候呢你嚴重的延誤來講呢還有一個時間性的，就是說你最長呢延誤了多久，譬如那個列車服務，但是可能你延誤了多久，另外一樣東西就說、你要成兩日先做好的，還有你兩小時做好的是不同的嘛，即因為影響的人數也都不同。咁呢個第一點其實應該係喺呢方面去考慮點樣係即係做得更加公道啲。第二樣嘢呢就係唔係淨係列車服務呢，就係話個班次嘅問題嘛，仲有其他各方面啦，譬如剛才講嘅咁你扶手梯炒梯，咁你雖然話喂呢、這個其實同嗰個扶手梯嗰個功能冇問題呀，只要即係可能人為呀，咁呢啲有冇辦法，即係呢個係個理由，但係唔係代表我哋可以盡量去避免啦。要採取一啲方法。咁你有咁多專家喺度，梗係會諗到一啲較為好啲嘅方法嘅。我相信嚇。咁呢啲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個服務嘅質素啊。講服務嘅質素咧，就即係我覺得可以涵蓋面咧闊啲。咁喺呢度嚟講咧，即係大家對港鐵嘅服務咧，就譬如你清潔咁，都係一個服務嘅質素啊嘛，係、okay. 咪、嗯？ 所以就唔係就係講包嘅。列車延誤嗰個情況，不過頭先講到列車延誤，如果有啲事故嘅時候，都隨住佢個時間嘅長短咧，嗰、那個嘅罰款額咧係有啲唔同嘅咁。嗱，另外我就想問下謝偉全啦，而家咧目前計港鐵個票價咧有個可加可減機方程式嘅嘛，咁就考慮通脹啦，另外考慮埋運輸業嘅工資啦。咁有啲講法就話冇睇到嗰個事故嘅頻密度啦，或者嚴重情況啦，或者一啲港鐵本身嘅盈利因素嘅咁。你覺得票價機制需唔需要考慮埋呢啲咧？又？ 嗱，我自己強調就係嗰個盈利嘅因素，因為你睇公共交通咧個服務好多時候加價咧，都係因為經營上咧出現虧損或者就快會虧損啦，咁然後先可以攞出嚟睇，即係建議加價嘅。咁但係港鐵咧，我成日都覺得市民又覺得喂你賺錢、哦，點解仲要加咧咁樣？咁當然咧有一個方程式嘅，呢、這個方程式咧就過往嗰、那個定落咗嘅。咁但係我哋都有一個即係話根據盈利方面咧，即係撥出某個比例嘅數額咧，就係喺呢個即係令到個票價方面咧可以係有啲優惠。咁呢方面咧，其實可以諗下咧，嗰、那個優惠咧係唔係可以即係用另外一個方法，譬如係嗰個整體個票價加嘅時候，如果佢個盈利係達到某個程度嚟講咧，就係、是、咪可以即係減少個百分率咧？譬如你要加5%，係去到賺到幾多，係咪可以扣一啲百分比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嗰、那個撥嗰個款咧，即係話盈利某個到某個程度撥幾多咧？其實嗰個數量咧可以酌量，我覺得係增加嘅。咁如果賺得好緊要嘅時候，直情係應該唔加添啦，係咪嚇？咁呢啲都可以做，另外一個方法就撥出嚟作為一個基金。呢、這個基金今年嚟講咧，譬如話係都加好少，可以接受啦。咁到某個時間，如果係即係因素咧，係需要加好多百分比嘅，咁就用呢個基金去對沖翻咯。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全，同你傾到呢度。謝偉全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由港鐵嘅服務啦，點樣監管啦，去到一啲票價調整嘅考慮因素啊等等嘅，亦都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轉同大家講下另一個嘅議題啊，就係衛生防護中心下嘅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咧，就更新咗。有關於本港子宮頸癌疫苗接種的建議，提出咧就話政府會為女中學生或者18歲或以下較年長的女童咧，係保種即係補接種啊呢一個嘅子宮頸癌疫苗嘅詳情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教授，早晨。 係早晨，先生。 早晨，教授。頭先講到呢個更新咧，可唔可以講翻先？原本係點樣更新咗之後嘅部分又有啲咩唔同呢？ 本嚟咧就喺2020年嗰個學年度咧，就會幫 五年級的女生打第一針，咁跟住第二年就打第二針，即係佢小六嗰陣時，咁就大概第一針就打咗三年噶啦，咁第二針就打咗兩年啦，咁覆蓋率都幾好嘅，有80%。咁而家嘅更新咧就係、是、涵蓋面咧就會再闊啲啦，就去到所有嘅中學生，咁或者係已經離開學校，但係仍然係18歲以下。咁換句説話，就係補打翻之前，即係之前讀小學五年班同六年班仲未有呢一個疫苗接種嗰啲女嘅中學生或者18歲以下嘅女生啦，都可以受惠呢個政策，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疫苗啊，即係呢個子宮頸癌疫苗真係唔係平嘅嚇，咁所以如果啲中學生即係家境唔係咁好，根本就係冇機會打。咁家境嘅好嘅話，咁更加可以打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所謂全民覆蓋去打某一種疫苗，當然這個就係特定群組，就係女生啦，咁即係比較年幼嘅女仔啦。由而家大概小五一路去到中學生或者18歲，都唔論你家境有幾有錢，都係可以打到呢一個疫苗，咁就好好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公共衛生嘅政策，其實喺打疫苗方面，如果係由政府資助嘅話咧，就係將呢個貧富懸殊即係拉近一個好好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我絕對贊成嘅，我都係十分期待呢樣嘢發生。 係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一啲而家喺中學階段又冇打過任何子宮頸癌疫苗嘅女中學生都可以係補打呢個疫苗，係咪咁？ 係啊，係啊。咁佢個補打嘅形式咧，除咗即係免費政府會資助打之外咧，仲做咗一個都好明智嘅決定嘅，就係因為我哋都審視咗好多數據啦，世衛都喺年初同埋年中嗰陣時都有啲指引啦，咁佢就發覺即係譬如之前15歲以上要打三針嘅，咁原來有好多證據都證明你唔需要打三針嘅，三針同兩針得出嚟嗰、那個所謂保護力咧，基本上係不相伯仲。咁甚至乎世衛更加進取咧，佢仲有啲數學模型，咁就發覺原來打一針都唔即都冇乜太大嘅分別。咁當然佢一啲所謂假設啦，即係假設你打完針之後可以保護到20年，因為而家真實嘅現實世界咧已經知道呢一啲針咧可以保護最低限到11年咁遠嘅。 OK。 咁所以我哋就將15歲以上唔需要打三針，打兩針，亦即係話你慳咗一針嘅錢啦，咁就可以去幫其他即係冇能力自己私人去打針嘅女仔。 教授呢一個數據上面嗰啲嘅即係資料啦，我哋可能9:30之後轉頭再同你傾多一陣好嗎？ 哦 ，OK， 好。 好，啱啱傾過咧係劉宇龍教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800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080宗确诊同埋31,720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亦都冇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病例方面，广东占最多的7,914宗，大部分在广州，共有6,942宗，重庆有6,639宗，北京有5,043宗，山西有2,338宗，四川有1,414宗。内地现有37,347宗确诊病例，其中99宗是重症个案。累计治愈出院的病例有281,000多宗，累计死亡病例5,233宗，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323,000宗。内地人民网就当前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发表文章，认为今后各地要根据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做好风险研判，精准判断风险区域，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减少因为疫情为群众带来的不便。文章指出，近期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不是针对疫情防控本身，而是集中在防控措施简单化、层层加码、一刀切，以及忽视群众诉求等方面。 文章又指長期封控不單止影響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亦都容易造成焦慮情緒，這種情況必須予以糾偏和避免，同時做好封控隔離人員的心理疏導，加大對年老、體弱、生病、殘疾和懷孕等特殊群體的關心幫助力度，解決好人民的實際困難。灣仔洛克道275至277號金樂大廈發生的火警增至兩人死亡，火警在凌晨三點多發生，警方接到多人報案說大廈單位起火，消防出動一條喉和兩隊煙霧隊撲救，過幾鐘之後將火救熄，在單位入面發現一名年約30歲男子死亡，另一名50至60歲男子昏迷，送院之後證實死亡。政府再提出三條過海隧道分流的建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民建聯的陳恆斌認為新方案的分流作用不大，因為即使西隧減至60元，但仍然屬於較高的價錢，而東隧和紅隧為加價而加價之後將繼續出現擠塞。他說一直建議採取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的模式，在隧道用量低峰值的時候收取較低的價錢，才可以改變司機的駕駛習慣，真正舒緩擠塞情況。對於的士或一收25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杜新堂說，若果的士回程收費減至15元，對司機會較為有利，否則乘客過海需要支付來回隧道費共50元，成本同現時差不多，乘客或者會寧願減少乘搭的士過海。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清涼，密雲有一兩陣雨，日間市區氣温徘徊在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早上天氣相當清涼，週末期間氣温逐步回升，室外氣温16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9,153点，升555点，总成交30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8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11,309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00.04元，升13.2；美团174.1元，升10.5元；阿里巴巴85.65元，升5.75元。周大福14.42元，升7.6元；友邦保險81.55元，升3.05元；協鑫科技2.43元，跌1元；九龍倉集團21.55元，升5元；比亞迪股份201.6元，升10.1元；港交所320.6元，升14.6元；小鵬汽車42.05元，升8.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01。日元136.78，瑞士法郎0.943，加元1.341，人民幣7.053，英磅對美元1.209，歐元對美元1.043，澳元對美元0.681，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8,276點，升307點。港金現價報16,54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6.95美元，賣出1,777.46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響，灣仔洛克道去北角方向介乎杜魯治道至市超域道之間全線需要封閉，駕駛人士請改道行駛。另外，較早前德士古道去石圍角方向近住洋屋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而家車龍有待消散，排翻喺清泉路近住海濱花園。最到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喺灣仔運動場，西行过海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在新楼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 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仲有西贡公路去返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喺大涌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是希望仍然在每个人的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的接力棒一定会传下去。你要相信后面的人一定比我哋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嘅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喺持牌或1982年登记嘅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嘅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2022年12月1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终年96岁。 政府建议明年8月起调整3条过海隧道收费。 西湾河企图抢枪案，2名被告判监6年。 中俄两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現時咧係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咧，就話有啲合資格嘅適齡女小學生咧係會提供子宮頸癌嘅疫苗接種去預防子宮頸癌嘅。咁最新咧就係衛生防護中心下嘅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咧就更新咗呢一個嘅本港嘅子宮頸癌嘅疫苗接種建議，都建議咧政府為一啲女中學生咧，或者比較年長嘅女童啊，都係18歲或者以下嘅，就是、補打呢一個嘅子宮頸癌疫苗嘅。繼續同劉宇龍教授傾下。劉宇龍教授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早晨。 教授，头先你提到就话嗰个针数嚟讲咧，就系话打2针就够，但系同时头先都提到话打1针其实个数据都唔差嘅。咁点样决定其实打呢一只针嘅时候，究竟打几多针咧？ 哦，系啊，因为嗰个年纪就区间嘅，一开始嗰阵时候大家都觉得用15岁作为一个区分，咁如果15岁以下就譬如打2针，以上就要打3针，因为即系嗰啲研究发觉，原来你细个嗰阵时候你啲免疫力嘅產生係比較好嘅，咁但係又過咗咁多年啦，咁所以有啲數據咧就而家出緊嚟嘅，咁就3针同2针，基本上佢嗰個產生嗰個所謂保護力係冇分別嘅，咁仍然係可以維持到11年嗰個保護力，咁嗰個唔係淨係睇住裏邊嗰啲保護力，係真係睇10年11年打咗針嗰啲人係點樣樣，咁3针2针真係冇分別。咁1针咧，如果係睇血裏面嘅保護力咧，就係低啲啦。咁但係都唔差嘅。咁喺世衛同埋好多專家嗰個評估咗之後咧，覺得1针如果佢維持個保護力能夠有20年咧，其實真係冇分別嘅。咁但係因為而家現實嘅數據大概得10年11年，咁所以我哋即係啲各位專家咧就覺得香港保守少少啦，咁15歲就由3针跌翻去2针，咁當然15歲下就唔好去到1针啦。咁點解世衛會有咁樣嘅指引咧？咁就係因為你知啲針好貴噶嘛，咁有啲國家地區未必能夠負擔 得到兩針或者三針，咁所以喺某個程度上有咗呢啲數據咧，就可以使到啲冇咁富裕嘅地區國家都能夠用嗰個一針嘅策略，而大大減低嗰啲女生將來大咗之後有呢一個子宮頸癌嘅。 所以如果喺個計劃之下，喺小學嘅時候已經打咗嘅時候，就唔需要喺中學再打，就可能隔翻十零年之後先至自己決定再打唔打，係咪咁？ 是啊，因为你都知道，头先我都讲咗啦，咁其实是1920年嗰个学年度开始打即小五嘅，咁因为要打两针嘛，咁第二针就小六，咁你如此类推，你打第一针嘅就已经有三年，打两针嘅就有两年，咁所以嗰啲小学生有啲去咗中一中二㗎嘛，咁嗰啲梗唔使打啦，但冇打嗰啲就可以 打 返。 我想知道如果打完之后佢哋下一次再要打，因为佢嗰、那个你头先都话入个有效期或者嗰个效力可能係十零廿年啦，咁係去到即係咪即係十零廿年自己再决定系咪再打，系咪咁样？ 係呀，因为而家其实去到11年系现实数据嚟喎，唔系话血里面嗰啲所谓保护力喎，都十分之有效。咁世卫同埋其他啲专家都审视嗰啲文件，就觉得佢呢个位置可能系超过20年嘅。咁但當然呢個咪等到10年咪知咯，因為到時會追蹤到有啲人打咗20年，哦，原來佢哋打咗針都保護到。咁世衛就基於呢一個理由就係咁樣樣去話一針都得。咁、 okay. 我諗呢、這個即係而家打針嗰啲有耐都未多到20年啦，咁、所以嗰個暫時就唔需要去決定要做啲咩嘢嘅。 OK， 好，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劉宇龍教授咧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講到有關於呢個更新咗本港打子宮頸癌疫苗嘅接種建議啊。嗱，頭先咧都同大家講到有關於30分流嘅方案啦，就政府啊運輸及物流局就建議出年8月2日起調整三條過海隧道嘅私家車收費。西隧嚟講咧，過海由而家75元減到60元，紅隧同東隧就由分別。由而家20和25元就加嘅，都系加到30元嘅咁。呢、這个做法你点睇咧？18723111，电话旁边咧就有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张仁良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教授，头先提到呢一个嘅调整嘅幅度啦，定我仲有一样嘢未讲嘅就是、的士就系话三条隧道咧都系划一收25元嘅。你觉得对于政府话希望可以叫做即系善用三条隧道嘅车容量，就理顺呢个过海交通嘅流量嚟讲，做唔做到呢一样嘢咧？ 我哋要知道呢一次嗰个嘅改动呢，其实政府係两条腿走路嘅其中第一步嚟嘅。咁佢希望就係藉住2023年8月份收即係收返西隧个契机呢，去调整三条过海隧道嘅收费呢，以嚟即係要嚟处理过海交通嘅车塞嘅问题。咁其实呢个第一步。咁喺呢个收费即係我哋实施咗之后呢，佢哋希望可以就睇一睇嗰个嘅收费之后嗰啲司机对于个驾驶出行嘅习惯啦，有冇压制到或者係分散咗繁忙时间过海交通啊。咁佢跟住喺一年之内呢，喺即係如果收回西水一年之内，佢会全盘检视个情况。佢希望第二步呢就是用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的。咁呢个就是那个佢哋而家嗰个做法，就分两条、 okay. 两步走路。 冇错冇错，分两个阶段。但我想知其实当局喺6月嘅时候咨询过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之后啦，系咪都有譬如咨询过交资会都了解过你哋对呢一个三隧分流嘅意见咁、有冇当中有啲咩讨论啦，或者有冇睇到一啲数据嘅评估，佢哋如果真系实施呢个方案嘅时候，点样分流到一啲红隧、东隧嘅车去到西隧咧？点样减少到个挤塞咧？有冇呢啲数据嘅？ 其实啲数据就好简单，系 based on 而家啲数据啦。佢哋而家系搜集嘅数据系都经过一段几长嘅时间。喺佢哋做呢一个嘅 report 之前咧，佢哋真系搜集啲数据，同埋做过一啲嘅唔同嘅分析嘅。咁而家好简单嘅分析，大家见到咧就系话咧，喺过去嗰10年，2011至2021年咧，私家车占过海隧道嘅车辆咧，就由数量由50%增加到60%嘅。咁而家佢再嘅乘客呢，喺繁忙時間呢，1个钟头裏面呢大約有6000人。咁但係巴士每個小時呢個載客量呢就是60000人，其實佔巴士嘅1/10。咁如果你計埋地鐵嘅話呢，地鐵13萬嘅乘客呢係用呢個過海鐵路嘅。 咁其實係私家車個乘客個量喺個鐘頭裏面係 account for only 3%。咁你亦都見到咧，而家呢個擠塞嘅情況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咧，你因為排隊過海底隧道咧，你會塞埋其他啲繞道嘅，即係話就算我唔係諗住過海，我喺隧道附近，我去第二啲區嘅。咁但係咧，都係會係影響到咧其他嘅道路嘅個擠塞情況，所以我覺得要諗一諗咧，你利用呢第三條隧道咧，點樣去理順咧三邊嘅交通？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係飽和噶啦，呢三條隧道，到 even 西隧都就嚟飽和噶啦。咁我就覺得要諗清楚，因為如果我大家都話，不如起第四條隧道啦。即係用車嚟隧道，即係用車行嘅隧道，跨啲隧道冇問題。呢個係會做，我諗政府都諗緊，但係衰事。咁呢幾年點搞咧？即係要諗條橋出嚟先得。 嗯，頭先都係即係長遠，可能即係會唔會有第四條嘅過海隧道啦？咁、但係短期內頭先你學你咁講，就已經係飽和，即係嗰個總嘅車嘅容量已經係即係被即係實際嗰個車流量係超出咗， 超咗100%嘅啦。紅隧同埋東隧、西隧係接近100%。呢啲就我哋見到啲數據嚟嘅， 所以翻翻轉頭就係會唔會喺而家呢一個嘅三隧分流嘅方案之下，導致到會三條隧道都一齊塞曬咧？咁呢個係咪另一個問題咧？ 嗱，好簡單就係話睇下啲人嘅出行嘅需要係咪真係一定要用隧道啦。咁如果真係可以係改變係用翻其他交通工具，你話譬如政府可以有啲唔同嘅配套設施。譬如你揸車嘅人，你真係好想揸車出嚟嘅，揸架車出嚟會唔會係即係泊低架車喺隧道附近而轉成過海交通工具即係交通工具咧咁樣？咁你個 park and ride 嗰啲 park 嗰啲 facility 可唔可以即係泊車嘅 facility 可以幫下手咧？可唔可以多啲咧？咁我全盤去睇呢一個嘅呢個問題。另外我哋都見到紅隧同埋東隧上次嘅加價咧係1999年同埋2005年。是23年和17年以前的了。咁你西隧75蚊你嗰啲私家車過海，咁其實真係亦都係貴嘅。好多人都想即係、就是、你想用西隧，因為佢嘅價錢呢佢用返其他紅隧或東隧繞返過去西區過到海之後，或者係過咗去西九龍，就繞返過尖沙咀或者去旺角。我覺得咁樣係唔理想嘅，我諗最緊要就將兩個隧道嘅收費拉近先。咁同埋喺呢個拉近嘅這個時間裏面，一年裏面政府真係要諗一諗啲數據嘅收集。例如，我好希望出年啦，我哋嗰個市面可以大致回復翻正常，不如啲旅客翻嚟啊，有翻啲旅遊巴士啊。咁大家都唔需要全部 work from home 啊，可以搭翻啲車翻即係翻工啊咁樣。咁嗰陣時嘅正常交通情況咧，睇我諗市民對於呢個30蚊同埋60蚊嗰個反應，咁同埋有冇啲市民真係因為呢30蚊60蚊咧而改變咗出行嘅習慣咧？咁其實我諗啲數據都係緊要嘅，對於我哋交通會嚟講，我哋會好睇啲數據。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30蚊同60蚊係咪都仍然有一個嘅距離？未必可以吸引到啲用開紅隧嘅人轉去西隧咧，因為過往譬如運輸署都有提到三條隧道如果收費咧都係均一嘅相約嘅，咁就可以鼓勵啲駕駛者咧減少兜路啦。頭先你都提到兜路嗰個情況啦，就揀最邊條最接近最啱用咧就用噶啦咁。但係而家個收費似乎就未必做到呢個效果。 未必嗱，而家收費都有個權利喺度嘅命嘅，咁但係就拉近咗啲，比以前20蚊。同埋75蚊，即係55蚊嘅距離，拉緊咗30蚊，其實拉緊咗成半嘅距離，即係由55蚊嘅距離變咗30蚊。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咧，喺呢個階段咧，如果我哋一次過真係即係話收費嘅話咧，咁其實對於駕駛者都係有一個嘅用開西隧嘅。可能我會好短時間用西隧，可能佢願意付出一個日價去用西隧嘅話咧，咁可能佢哋會有啲時間要適應。嗱，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咧，你啱提到繞道嗰度其實對交通擠塞造成問題，亦都係對於我哋嘅環保咧係構成一個威脅嘅。咁因為你行一啲冇用嘅繞道，即係繞去用一條平啲嘅隧道，你要揸車嘅時間，你對於路面嗰個嘅污染程度或者空氣污染係會有負面影響。所以我成日覺得我只覺得要睇成套個配套埋成套個設施咯。咁我知。 我希望呢市民可以接受第一步，即係呢一個嘅方案。Okay. 我哋係着手去做第二步。究竟我唔同階段唔同時間去分開收費，究竟市民嗰個嘅即係我接受程度去邊，同埋點樣收費會係不方會係啊適應適合。 Okay. 嗱，今次就的士嗰方面咧，就話全日或者收費25蚊嘅，你呢個覺得幫到即係車流量分到幾多啦？同埋另外有啲意見都話，點解唔係紅隧收費最貴咧？反正你都收翻西隧啦，係咪可以紅隧貴過西隧咧？咁呢啲得唔得啊？ 我哋佢哋會諗過噶啦，其實最緊要就係而家西隧仲有少少，我哋可以個容量未用到100%，好紅隧同埋東隧係超過100%噶啦，所以我諗佢哋嘅諗法就係希望有啲車流開始就唔需要繞道啦，翻嚟西隧，因為那個收費嗰個差距係細咗成倍噶啦。由55蚊跌咗30蚊， 咁同埋唔使去到紅隧貴嘅西隧都已經夠吸到啲。 唔係試一試而家個情況先，咁亦都有啲坊間有啲意見啊，不如唔好收費啦，三條隧道免費用啦。我諗大家都明白到你公共設施都要維修嘅成本嘅，咁同埋如果完全唔收費，會唔會係一個好嘅一個嘅選擇咧選項咧？我覺得到而家到喺呢個階段，我覺得都未必係一個好嘅選項，因為。如果將啲車即係鼓勵啲，好似唔收費去鼓勵啲車繼續即係多啲用個隧道嘅話，咁對於個交通擠塞情況同埋、 okay. 對於我哋污染係完全冇幫助。嗯、 的士嗰度咧，因為佢就無論有冇客啦，都係劃一收25蚊嘅，會唔會變相都吸引咗啲人多啲用西隧咧？又 冇錯啦。咁如果你要喺西邊，譬如話你喺九龍嘅西邊，你想去堅尼地道嘅話，你就唔會專登兜個紅隧，係為咗個平啲嘅隧道費過嘅。咁而家你劃一收費咧，即使可以用嗰三條隧道，亦都可以有一個嘅，我自己覺得亦都係個契機咧。睇如果劃一收費嘅話咧，用的士嗰個車流情況，睇對於個道路擠塞啊，同埋對於嗰、那個。司機嗰個接受情況會係點樣？咁會唔會真係可以解決到部分嘅繞道同埋擠塞問題咧？咁樣， 有啲講法就話東隧嗰方面咧，就主要都係服務一啲九龍東同埋港島東嘅需求啦。有議員就提到話，反而啲九龍東嘅居民就係、是、即係佢形容做硬食啊，因為都加咗價啊嘛。喺如果真係三隧分流嘅時候，有冇需要真係東隧加咧？咁佢有提到呢一點嘅啲議員。 但是大家你記住，我哋個公共設施個維修成本一定會上升嘅。上次加價2005年嘅，我有時覺得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即係年年加價，同埋即係用翻真嘅成本加價。但係我自己覺得你燈油火蠟，你清理你都要一啲基本嘅成本。我成日覺得係揸車。都是有啲比較係，即係有啲人真係冇辦法唔揸車唔得嘅。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交通工具越嚟越好嘅話咧，公共交通工具越嚟越方便咧，其實如果真係可以唔揸車，或者將來喺第二步裏面唔同時間出行有唔同嘅收費嘅話咧，咁可以俾啲市民多個選擇嘅。 OK， 好啊，唔该晒张仁良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张仁良教授咧就系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讲到关于三隧分流嘅方案，今日都系同到唔同嘉宾咧系倾到啦。其中红隧同东隧私家车收费咧就系话建议由而家20蚊同埋25蚊加到30蚊，咁另外西隧咧就由而家75蚊咧系减到系60蚊。头先都提到话即系嗰个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咧，而家首阶段咧就未有嘅，就话一年之内会检视嘅情况啦，喺收咗西隧同埋调整咗三隧。收费之后一年之内，咁亦都提到就话咧系下一步就系改变呢啲驾驶人士嘅出行习惯啦，压抑同埋分散喺繁忙时段嘅过海交通，咁就话收翻西隧一年之内咧就会全盘检视呢一啲嘅情况噶啦，考虑第一步收费调整同埋持续复常后嘅一啲新嘅交通数据，复常后嘅一啲新嘅交通数据都考虑紧，以及系市民咧系逐渐习惯易通行，咁就喺陆续喺多条政府隧道嗰度实施之后咧，就会引入咧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去调整咧隧道费呢一个收费啦，同埋结构，咁就话咧政府咧系会密切留意隧道收费嘅调整嘅成效啦。並且提供咧其他嘅配套，頭先都提到，譬如一啲泊車轉乘啊，提升交通公共交通服務等等咧，係強化過海嘅交通嘅。咁啊，講到呢一個係關於三隧分流嘅情況，我哋繼續密切留意住啦，嚟緊會係點啦？嗱，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一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外面氣温16度，相對濕度77%。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的作者布熱津斯基曾經對美國各層面的全球領導地位過度樂觀，對於中國的經濟、技術及文化評估可能流於表面，加上痛苦的童年個人經歷令他對俄羅斯產生過度偏見，他整個歐亞大棋局的謀劃基本上是以壓制和防止俄羅斯重新崛起為目標，這個亦正是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矛盾同出一轍。 有人認為美國目前的困境源自20世紀90年代蘇聯瓦解，美國順理成章成為歷史上唯一未掌握歐亞大陸而崛起的霸權之後，對大棋盤的經營置之不理。布熱津斯基在2007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第二個機會：三個美國總統與美國強權危機》入面，亦都有批評布殊、克林頓和小布殊在冷戰之後錯失了掌握歐亞大陸的機會，讓美國未能夠得到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優勢。 大棋局出版第二年就被翻譯為各種版本引進中國，不單是美國而是對國際政治佈局都影響深遠。 美國總統在冷戰之後都投閒自散，以致錯失了得到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優勢，但作為遠東之鬧，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反而透露出對歐亞大棋盤的企圖心，這一點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正當現今世界戰略板塊發生巨大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國際地緣政治不再是事不關己的閒事，而是影響著全球經濟和大家生計的事。此時此刻再去閱讀這本書，有利大家去拆解瞬息萬變的世界地緣戰略發展。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作者布熱津斯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速讀二十大報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月中在北京圆满结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报告，涉及港澳部分。报告回顾了自十九大以来这五年的工作，指出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